庆祝太阳节，乌干达筹委会3月31号在坎帕拉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举办讨论会和讲演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